星期一晚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晚同大家行合江湖，主要咧想同大家探討一下咧武俠世界或者係江湖世界啦。呢、這個可能好多觀眾咧都神往嘅呢一片天地啊。最重要咧，我哋想從中咧發掘一啲即係隱含咗嘅哲學信息啦，或者一啲哲學嘅課題嘅。咁介紹一下今晚嘅陣容啦，就係、是、阿全啦，咁大家都熟悉噶啦。另外咧就有李敬恆 Roger。咁咧 ，Roger 咧就係我哋嘅師兄嚟嘅。咁哲學上就乜嘢都研究噶啦，就算係哲學以 研究 哲學以外都係乜都研究啦，係咪？聽講最近研究緊音響咁樣。 唔好提啦呢啲。 咁咧就係、是、我哋手足之間師兄弟姊妹之間有乜嘢哲學上嘅唔識嘅嘢，奇難雜症都請教師兄 Roger 噶啦。所以就 講真啦。 今晚嘅題目佢都有涉獵啦。咁今晚嘅嘉賓咧就係、是、武俠小説嘅作家喬正夫。咁咧原本係諗住叫佢喬大俠嘅，但佢吩咐落就叫佢喬正夫算啦，咁 筆名嚟啫嘛。 係，咁所以都係叫喬正夫啦。咁就我知道咧，就係喬正夫啱啱先今年年初咧，就係、是、完成咗佢嗰個長篇嘅武俠小説， 寫咗差唔多十年， 武道狂之師咁啊。咁所以今晚請佢上嚟講呢個話題，我諗都適合不過啦。咁、或者我哋先討論一下先啦，即係喬正夫呢一個小説咧。就我諗都喺香港都引起咗注意啦，因為香港似乎都好有好一段時間咧，都冇一啲新嘅武俠小説嘅產出啦，係嘛？ 可能寫個時間比較啱啲。 係啊，咁用咗接近十年嘅時間。咁、究竟你呢一部作品咧，同過往嘅一啲武俠小説，你覺得個獨特之處喺邊度咧？ 我自己覺得當然有好多人會評論本書，或者譬如話我譬如本身有練武嘅背景，所以寫出嚟嘅武打或者入面嘅武者世界比較貼近現實啲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較顛覆啲嘅情節，例如裏面嘅名門正派武當派反而係安排佢哋變咗反派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本書所以比較反應好啲，我自己反而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係我自己將好多好傳統武俠嘅元素或者係一啲傳統嘅原則啦，將佢打散咗，然後再重組咗，我自己係咁覺得。咁變咗啲讀者會或者睇開武俠嘅讀者，反而佢會睇到既有新嘅嘢，都有舊嘅嘢，所以會覺得幾得意咯。 咦？頭先你係有打散重組，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 譬如好多時一啲武林門派咁樣，咁喺武俠小説裏面唔會點樣解釋佢哋點樣生存啊？佢哋點樣收徒弟，或者佢哋嘅 點揾食嘅咧？ 或者點樣強化自己啊？咁我嘗試有少少好似寫科幻小説咁樣，用一個好似what if， 即係如果真係現實中存在一個武林門派係點嘅咧？佢點樣營運啊？咁我嘗試用一啲比較現實啲嘅角度將佢寫多啲一啲細節，咁會令到個讀者會覺得比較有真實感啲。 練功受傷嗰啲啦， 係啊。同埋我有一點幾得意，我自己睇嗰陣時咧，我就覺得即係一般嘅武俠小説都係話，即係你武當派就學武當派嘅功夫噶嘛。但係你本小説好特別咧，就係會話武當派嘅功夫，即係啲嘅人又會學其他派嘅功夫，即係集百家之所成，即係呢個比較少噶嘛，好少話學埋其他人哋嘅功夫。 最特別係個主角。經烈咁好多時好傳統嘅武俠小説咧，即係中國武俠小説咧，都會即係奉呢個中土武功為最正宗嘅，一定係最好打嘅。都最後嗰啲西域高手啊，嗰啲都係一定會輸嘅。咁反而我安排呢個主角佢係喺海外流浪咗多年，去學咗好多 留學生嚟嘅呢個， 去咗東南亞或者去當時嘅日本啊，咁去吸收好多唔同嘅外國武術，然後變成自己嘅嘢去打低翻一啲中土嘅武功。 佢嘅兵器都得意啦，係咪一支船長嚟？ 或者有啲外國嘅兵器都有咁。咁我呢個唔多唔少係俾李小龍影響，因為李小龍係我幾崇，即係好崇拜嘅偶像。咁佢喺佢嘅講截拳道嘅書裏面都會有，即係從一種好哲學嘅角度去睇武術。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覺得武術其實係一種世界性嘅嘢。咁 世界所有人都是兩隻手兩隻腳，都會有一個腦袋，都會想到相近的東西，那他不覺得會某一種民族的武術是會特別優越一點。 嗯，即是揀武當作為那個主角，在這裡叫做這個門派，作為 用門派來計的時候，是不是一是想著，即我估相對少林武當是不是兩大不斗啦，是不是名門正派，但是武當其實本身一開始就是他不是自己的東西，他是張三豐融合其他東西，他回來少林出身。咁啊，你都書有提睇蛇殼搏擊啊，咁所以其實武第一即係武當講太極都唔係淨係以柔制剛嘛，其實剛柔並重啊。所以你見到裏面啲角色好多，其實佢吸納其他人嘅嘢係好合理嘅，喺武當派人身上，所以武當如此啊嘛，係咪？練武就應當咁啦。你會唔會都有啲咁嘅原因，所以都會揀佢呢個角色，而且容易啲 set。譬如我見入面好多開頭佢哋講到武當派本來之前就滅咗啲邪派，但又吸納咗佢哋啲人。咁佢哋初初出嚟打嘅時候好怪㗎嘛，石超平係咪，即其實好似好狠毒，但係實際上佢用嘅武功又好武當，因為係剛柔並濟嘅都係，係咪嗰個副掌門亦都係嘅，雖然係唔同嘅形式表現嗰種所謂剛柔並濟出嚟。咁而狠毒亦都可能其實係練武其中一樣嘢嚟都唔定㗎喎，係咪未必一定要留守㗎，佢唔會係咁樣令到你揀呢個門派。 其實我寫武當派其中一個原因係想寫一班想夾身武術嘅人，其實有少少佢哋似藝術家嘅，佢哋係即係點解佢哋去挑戰各門各派？其實佢哋係一種你可以話一種正道嘅過程，即係求證嘅過程。咁其實有少少似藝術家嘅感覺。咁點解寫武當？因為其實如果你從現實歷史中，即係或者一啲傳說中咧，即係武當派係呢個張三豐創嘅咁。因為我寫個背景是明朝，即是武當其實相對來講反而在那個武林裏面是比較年輕的門派來的，即大概都是百零二百年這樣。那我會覺得一個年輕的門派它出現改革的機會會比較多一點。 Okay. 我想講到這裡呢，我們太似文學放得開了所以呢回來哲學先。 好啊。 那剛才喬政府提到呢，即是你有一些創新，但是其實也都有新舊交融的地方，跟以前的武俠小說。我想有一個離不開的走唔甩嘅一個元素就應該係江湖啦，係嘛？不如我哋又先講下呢個話題先啦。即係江湖呢個幾點樣講咧？好難講得清楚嘅一個世界嚟。江湖係一個咩世界嚟嘅咧？喬政府你書入邊， 你要定義江湖，反而係好似定義空氣咁樣，即係就係或者空間咁樣。空間就係冇嘢嘅，冇嘢嘅地方就係空間咁。咁我自己個喺書裏面嘅定義係。就是一種制度以外或者是建制以外的世界。 嗯，建制以外的世界。我想我這裡可以介紹一本書呢，陳平原教授《千古文人合客夢》裡面他有一個這樣的觀察，他說呢江湖呢就原本是一個地理名詞來的，真是講長江和洞庭湖的。那呢就但是後來變成了昇華成為一個文化的符號啦，咁其實就好像喬政府剛才講啦，就是同廟堂或者朝廷啦是相對的。不過入面呢有一個觀察好有趣，有一個對比好有趣，佢話呢江湖呢同埋山林啦同埋綠林啦，就三個都係一個非體制或者離開一般社會嘅世界嚟嘅。但係三個唔一樣嘅，山林呢係屬於隱士嘅，綠林呢就係屬於強盜或者啲義軍嘅。係啦。咁呢就唯有江湖呢是屬於合客的。我自己的理解就咁啦，即係你喺三個詞匯入面你發覺呢係江湖呢主要係由水構成嘅，係咪山林同綠林都唔係啦。咁江湖係主要係一個水嘅世界，俾人一個好自由嘅或者好逍遙嘅或者好流動嘅不固定嘅一種感覺。所以會唔會其實喺武俠嘅世界入面我哋話呢個一個江湖呢都是有一種 我想如果好像你剛才講這一種定義山林或者是綠林，其實我覺得會感覺上是跟那個社會或者是平民的生活比較遙遠一點。綠林就是啲賊匿埋在山林下來打家劫舍才會出現，跟住平時就匿埋。那我反而覺得江湖的世界是其實跟那個平民社會是交織在一起，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講的江湖很多時候是幫會啦，幫會一定會有一些經濟活動啦，或者是一些e-book星上那類都是 流浪江湖，在民間的融入社會， 其實是跟那個民間社會應該是 積交織埋一齊咯。 咁我又覺得奇怪啊！咁點解我哋好似好神往呢個世界？我哋中意睇武俠小説，睇武俠電影。即係如果江湖係同我哋都比較接近嘅，原來只不過係e-book升上跑江湖。即係點解即係人，我哋人基於乜嘢嘅原因會竟然會神往或者會感興趣咧？對呢個世界，你哋覺得係？ 我就覺得咁諗啦，因為咧啱啱都提過，其實江湖咧就係一個反對體制、體制以外嘅東西啊嘛。咁我覺得首先講咗體制係啲咩，然後先知道點解我哋會咁向往江湖嘅。我覺得咧就係其實體制就係好似一個框框咁啊，框住我哋嘅生活，使得我哋有某一種秩序咁樣去生活啦。咁然後咧，但係佢保證咗我哋有一定嘅安穩。有一定嘅可預測性嘅，即係因為就係制度，其實就係話到俾你知，你有某一種 pattern 要點樣做事啊，點樣做人啊。咁但係點解我哋會咁向往江湖呢？就係因為江湖就偏離緊呢種制度啊。即係你諗下，其實我哋平時做人好悶噶嘛，即係留個長頭髮又唔得，跟住染個髮又唔得，紋個身又唔得咁樣噶嘛。但係反而你喺江湖嗰度咧，你會揾翻某一種自由，至少你唔會俾呢個框框框住。咁所以我會咁諗啦，就係係啊，第一你可以揾到自由啦，第二你可以揾到多我會話你個人嘅發揮會比較多啲啊，因為我覺得嚟社會比較千篇一律嘅，即係髮型有某一種嘅限制啦，跟住你做人又要某一種限制啦，你要談吐係要咁樣，要講嘢好有禮貌嘅，但江湖你反而可能可以揾翻自己，你唔一定要咁樣做人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嚟呢啲可能係喺呢啲位置我哋會揾到江湖嘅吸引之處咯。 不過覺得呢度可能留意一樣就係、是，即係嗰個江湖其實都有規矩，因為我哋有江湖規矩啊嘛，係咪喺江湖都唔係亂咁嚟？不過嗰個規矩就會係偏離，或者可能甚至有時係正正要對著幹啊，同嗰個官方嘅官府定出嚟嘅制度係啦嗰樣嘢。 我諗其實所謂流落江湖，好多時就係一啲不能在體制內生存嘅人，咁、所以佢先流落江湖。咁或者譬如黑道啊嗰啲，咁變咗其實。變相佢哋嘅即係做任何大膽嘅事嘅機會成本係好低啊嘛，所謂膽正命平，咁所以就自由度大咗咯，所以佢行為，咁又受到啲人嘅向往咯。 要嗰個江湖嘅水的意象啊，比較流動性啦，係咪比較自由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繼續講江湖呢個話題啦，同埋開始引入俠呢個話題。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啊頭先咧就接翻阿全講嗰個觀點啦，即係你話江湖咧同呢個人間嘅對比咧，人間有個秩序性啦，有個可預期啦，因為好安全，有個框框啦，係咪啊？咁我諗都係嘅，即係活喺人間咧，有時都幾無聊噶，即係好醜柴米油鹽啦，好瑣碎啦，每兩個月交一次電費啦，又要記住報煤氣咁樣啦。咁當然係好穩定嘅，即係我唔會話落到街搭巴士，今日係排隊嘅，聽日用另一種方式嚟決定邊個上車先嘅。咁我哋生活唔到㗎嘛。咁所以安全感嘅代價就係好無聊、好瑣碎啦。 所以要睇武俠小說啦。 係，尤其是要睇喬政府 啦。冇錯。 所以江湖嘅有趣嘅地方就係有種歷奇或者有種冒險性啦，係嘛？咁我諗其中一個令我哋覺得係拍案叫絕、好大呼過癮嘅，就係嗰個武打嘅成分啦，係咪？真係可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啦，甚至乎係可能睇佢唔順眼就打得咁樣啦。 你唔妥佢，你可以。 所以江湖世界似乎少不免有啲武嘅因素啦。既然講武俠小說，我哋不如呢一節就講下武與俠，係嘛？ 咁我諗其實武俠小說點解會咁多人睇或者受歡迎？我諗分開武同俠兩個層面啦。武就係一種好直接嘅力量，其實即係如果你從一個文學或者古仔嘅象徵嚟講，就係、是、一種直接嘅力量。咁力量當然係會嚮往啊，每個人會嚮往嗰種力量。咁同埋喺武俠小說裏面，好多時佢一個人係一個經過一個歷練得到嗰個力量，慢慢變強係。係，亦都係一種人成日好向往嘅一種過程。咁另外俠就係點樣去運用呢種力量去所謂撥亂反正啦？因為俠者其實亦都係江湖嘅一部分，我自己覺得亦都係體制以外嘅。咁如果我哋睇翻一啲比較古籍啊，譬如《史記》咁樣講嘅俠嘅定義，咁都係一啲 即不容於建制之內的人，他們好用一種很直接的力量去達到他們的原則，或者是完成一個承諾。那種很原始的俠，其實以前啲人睇嘅俠唔係好似我哋而家睇武俠小說嗰啲咁多又有國家民族啊呢啲咁多負擔嘅、嗯，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佢哋好多時一個原則咧係可以超越自己嘅生死嘅、嗯，即係佢哋可以攞條命出嚟去維持自己嘅原則、嗯，或者係完成一個承諾嘅。咁即係所謂不愛其軀，咁就係一種俠嘅定義。咁所以好多時其實古代一啲刺客啊，或者是一些那些所謂的死士啊，其實都是入於有俠氣的那種人物、嗯、那些民間的人都是 很崇拜，只不過慢慢發展近代的武俠小說就對俠的定義越來越複雜。 但是喬大，我又想問一下你、嗯、其實武者和俠者有什麼關係？因為或者咁諗啊，我覺得練武嘅人咧，其實就好似你中意打籃球咁，你中意甚至中意讀哲學咁啦，你中意某一種興趣啫嘛。咁而你呢種興趣唔一定要用落個社會度噶，所以練武嘅人就唔一定係俠者喎，因為俠就係話用你嘅武力去幫其他人啊嘛。我可以唔中，我冇嘢，我純粹中意練拳，咁我咪自己係咁打沙包咯。咁我唔一定要幫其他人。咁所以似乎有個間隙喺度啊，武者同俠者。做武者唔一定要做俠者，咁但係兩者好似有啲關係喎。咁個關係喺邊度咧？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講現實中係冇必然關係， 嗯， 咁只不過喺武俠小説裏面，因為每一種嘅古仔或者小説一定係講人與人之間嘅衝突。咁武俠小説就係點解咁多人鍾意睇，就係我覺得因為佢嗰種人間嘅衝突係最直接嘅、 嗯， 就係、是生死之間嘅衝突、嗯，或者係一種武力之間嘅衝突。咁、嗯嗯、但係我覺得呢種只不過係一種象徵。如果你話將俠行俠仗義呢樣嘢抽翻出嚟咧、嗯，你任何力量都係行俠仗義喺現實世界。譬如你可能你係一個律師，你有呢個法律嘅知識，你可以去幫人，可能都係一種俠、嗯、俠義嘅精神。 即行俠仗義就唔係武者 的專利、啊，只不過喺武俠小説裏面，可能嗰樣嘢就用一種比較單純一啲嘅象徵，就係武力，咁就會直接個感染力會強啲。 我調翻轉嚟睇就係、是，譬如你學武功，反而可以有唔同人，可以有唔同對佢學武嘅追求嘅背後嘅動機啊嘅要求咁樣。譬如有啲人學嚟係純粹為咗增加自己利益嘅，我好打啲，我咪可以打低我唔中意嘅人咯。我咪可以爭取自己利益咯，我搶人嘢冇人拉到我咯，係咪學好啲輕功啊咁樣？好啦，呢個係為己嘅，係一個意思之下。另一種可能係幫人嘅，即係我學嚟就係行俠仗義啦，所謂係咪？一陣我哋都可以再討論一下呢個問題。即係我學咗武功之後，我如果武藝高強，我就可以以前我幫唔到人，而家幫到，我有力量係咪？仲、嗯、有一種好得意，所以通常如果喺武俠小説裏面都會有呢啲唔同嘅人㗎，要個好小説好睇豐富，有啲正派咯，正派人士就唔係淨係學嚟為己㗎嘛，係要幫人嘅。咁嗰啲咪邪派咯，嗰啲人就淨係為咗追求一己私利咁樣。但係通常啲武俠小説好睇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好特別嘅人嘅。而我覺得喺你嘅小説裏面就特別多呢啲人，就係嗰啲佢又唔完全係為咗個人嘅一啲私利，亦都唔係純粹為咗幫人。佢唔諗呢啲嘢，佢哋學武就係為咗學武，去追求一種境界啦。咁當然到最後呢個一方面都係為己嘅，你可以話，因為佢係增加緊。即係呢一個自己嘅修為咁樣啊，要去到一個境界。譬如武當要天下無敵咁樣啊，咁我都要天下無敵。但係天下無敵都有兩個意思嘛，一個係我要打贏曬其他人，個重點係喺我度。但係再高一個層次係，我純粹係為咗將武學呢樣嘢去到最高峰。其實係唔係我都冇乜所謂嘅，不過如果係我就最好啦咁樣，係咪？咁所以追求個武敵，咁好多時喺小説裏面會成為啲武痴啊，即係比較上亦正亦邪，佢又好難話係正，又好難話係邪嘅嗰啲，就會有啲咁嘅角色。 我諗其實 Roger 同埋阿喬大俠咧，都應該覺得係練武同埋其實幫人冇乜直接嘅關係嘅。但我自己唔係咁睇，我調翻轉，即係我覺得武者比較有一個傾向會變成一個俠者咯。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你如果真係一個真正愛武術嘅人咧，其實你自己會產生咗啲道德要求嘅。即係例如，我記得《喬大俠》入面本書入面提過，例如你要對自己誠實嘅，即係你練武功，你一定要對自己誠實。有你自己有啲咩弱點，你要承認嘅。如果唔係，你唔會練得好啊。又或者你唔會暗算對手，因為你咁樣贏咗冇意思㗎嘛，即係你暗算佢贏咗咁有咩意義啫？你真係要贏佢，你真係要用你自己嘅實力㗎嘛。咁所以你會對自己產生咗某啲道德要求。而我覺得真正一個愛武術嘅人，你就會問自己啦：喂，我嘅武術學嚟做咩呢？有咩用呢？咁 當你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會咁諗啦，就係、是、你真正愛武術咧，你一定會覺得我一定要用落啲好嘅地方，即係所以你就自然唔會將你嘅武術嚟為其他強權賣命，因為侮辱咗你嘅武術啦。你學咁耐拳，你唔係諗住咁樣用噶嘛。咁然後你再甚至乎呢個反面講啦，正面講就可能你會覺得我嘅武術就應該用喺啲好嘅地方，就係、是、幫人咯。所以嗰、那個我覺得有一個進程就係你練武咧，你會自己有一啲道德嘅產生咗啲道德要求，培養咗你某一啲道德嘅情緒或者意識啊。而呢種意識，當你面對到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要用你嘅武術去邊度咧，可能你就會幫到你一個傾向話哦，我要幫人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兩者係有啲關係，未必係咁截然分得開。我自己咁睇嘅。 其實我自己咁樣寫咧，我覺得我自己唔多唔少係俾日本嘅武道精神，因為我自己都即係最初學係學日本武術，咁同埋睇一啲日本嘅劍俠小説，即係俾個影響。 宮本武藏嗰啲， 即係日本其實唔單止係武術㗎，你睇就算佢係做壽司又好啊，或者係插道啊、插花又好，即係佢其實或者所謂嘅職人嘅嗰種精神。佢哋日本係有一種係從一個技藝，然後慢慢去求道，即係 精進 嚇，從技藝去入道嘅呢一種嘅過程。 咁、我想問一下，有冇做壽司嘅小説㗎？你有冇睇 喺《象太的壽司》 呢、 這 個係漫畫啫。 日本係好中意寫呢啲嘢，任何嘢佢都可以攞嚟去講一啲好認真嘅追求， 係。但我正正係想喺呢一度問，即係啱啱阿喬正夫就話咧，其實咧任何一門咧，你武道又好啦。整壽司都好啦，插花都好啦，都有一種不斷追求啊，登峰造極嗰種過程嘅。咁問題就係點解我哋好似對武俠小說咧嗰、那個興趣或者嗰個神往係強啲？咁我懷疑啊，我懷疑啫，會唔會其實背後有啲我哋人性入面嘅啲負面因子嘅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係比較嗜血嘅，會唔會係咁咧？即係魯迅嘅《阿 Q 正傳》講過嘅入邊話咧，槍斃就唔夠殺頭咁好睇嘅，因為唔夠血腥啊嘛。所以其實我哋中意向往江湖啊，向往武俠世界嘅，其實因為我哋喺日常生活唔敢打交啫，會唔會係咁咧？ 我自己嘅睇法反而覺得係因為即係成日會遭遇一啲社會嘅不公平，反而係向往一種直接嘅力量可以去介入，即係所謂嘅撥亂反正，將一啲唔好嘅嘢 right the wrong 啊 right the wrong 直接嘅力量，直接呢一點好重要。 其實你睇，就算全世界所有嘅文化都一樣，佢哋最崇拜的英雄一定即係多數都係一啲武力上嘅英雄咯。咁我覺得呢樣嘢係一致 的。我同喬大俠嘅睇法幾似，因為我自己咁睇啦，就係、是、我覺得我哋渴望有一種公義喺呢個社會度。即係你如果你係一個渴望公義嘅人咧，你唔會渴望公義淨係你自己體現出嚟，你會渴望係其他人都會體現公義嘅，你會渴望個世界係公義嘅。所以咁而。呢樣公義點樣體現到？就係、是、嚟我哋會想喺武俠小説度得到啦，即係嚟啲武俠去坐強附弱啦。 即係你意思就係因為喺現實冇嘛，冇公義，但我哋都係想對追公義有個追求，所以就要喺小説裏面揾。 而我覺得點解我哋會有一個追求嘅，即係追求公義呢種要求咧，係因為其實個社會或者個世界本身就唔公義咯。而嗰種唔公義唔係話個社會或者個世界必然邪惡啊，係其實我覺得個社會係好 random 咯。冇話公唔公義嘅，所有嘢都係好偶然發生。即係你可以今日，即係你可以今日唔小心落嚟，你抽到六合彩咁樣，跟住賺咗好多錢，跟住第二日俾人偷走曬，冇噶，即係冇話命定你好人一定有好報或者壞人一定有惡報，冇噶，全部都係 random 啊。所以就冇一種保證你一定有公義，所以我哋先會咁渴求公義咯。而回應翻即係 Roger 啱啱講嗰點就係、是，即係我覺得點解咧？嗱，我哋依家個社會好中意睇啲英雄片噶嘛，武俠小説。就係、是、咯，因為個社會冇一種公義必然嘅保證咯。而咧，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我哋有一種對於公義嘅追求啦。但係咧，我覺得個公義嘅呢種即係公義嘅呢種體現咧，喺個社會度咧，其實我覺得制度化咗，就係、是、以前有可能以前冇咁強烈嘅，依家係交咗俾例如警察啦、國家嘅軍隊啦。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有時佢哋唔係真係代表公義噶嘛，即係有時佢哋先最唔公義噶嘛，因為可能其實佢哋只不過係制度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個位就大鑊啦。當呢啲制度化咗嘅公義體現者，佢哋體現唔到公義，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哇呢、這個位先最大鑊啊！點算好呢？呢、這個就係我哋個問題。所以我哋咁想去睇呢啲英雄片啊、武俠片啊，就係咁解。我自己會咁。 頭先阿全提到咧，即係你就算嗰個制度設計幾咁理想都好啦， 即係始終每個人嘅人生都有順逆噶嘛，係、嗯、嘛？即係司馬遷以前都提到啦，佢話即係緩急係人生總係會有嘅，所以我哋需要有啲合事咧，可以不愛其區，嗯、可以負時之厄困咁樣。咁我哋係即係向往呢、這個，即係除咗公唔公義嘅問題之外，人有三衰六旺嘅時候都想有人伸出援手啦。咁我諗可能會唔會就係呢個武俠小説或者武俠世界令人神往嘅其中有一個因素係嘛？ 咁我諗嗰種痛快感係其中一樣嘢，即係所謂快意恩仇。咁譬如攞個例子，你話報仇咁樣，咁報仇梗係即係每一個人都想睇，係好直接想嚇，即刻 我都想睇啊！不過呢一節咧時間夠啦，我哋活喺體制入邊，下一節再傾。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啊頭先唔好意思啊，窒咗啊喬政府得罪咗大亨。 啱啱講到快意恩仇就好唔快意咁 cut 啦。係啦，其實我都想講好耐，我都唔明點解香港電台要賣廣告嘅。平時咧，我哋傾偈傾哲學傾乜都好啦，咪一路傾咯，傾到、嗯、就係傾到22分半鐘啊，攰啦，唞一陣咁啊。而家係都要12、3分鐘要唞一唞咁。咁啊冇辦法啦，呢個就係活喺體制之外，所以我哋都想可唔可以有個江湖版嘅哲學有偈傾，冇體制嘅，唔使分四節。 呢個榕樹頭傾， 飲茶傾啦。咁啊，接翻頭先啊，喬政夫啦，講到點解會講到話報仇呢，其實係因為講緊快意啊嘛，即係話江湖世界或者武俠世界令我哋有一種神往咧，因為佢直接啊嘛。而家我哋呢個世界有咩事要報警嘅，或者係俾人誹謗，我要用一個法律程序出律師信，搞一大輪咁樣， 啲文件傳嚟傳去，等三五七個月啦。 係啦，可唔可以 仲要可能告唔入啊？ 可唔可以直來直往就一？ 仲要睇你犯咩案啊？有時律政司又未必即刻告你啊，又要等一等啊。 同埋嗰種痛快係你即係武俠裏面嘅人物係嗰種力量係掌握喺自己嘅手上。嗰樣嘢同好現代社會或者平民社會係個差異好大。 冇錯，呢個正正係我哋羨慕嘅地方，但係又即係文明世界又好難講嘅，即係我哋本來就係想建立一個體制，將我哋嘅力量交出嚟咁。不過講到文明世界究竟有咩價值，我哋留翻第四節啦。頭先我接翻呢度咧，講緊報仇咧，報仇喺武俠小説入邊嘅報仇令我哋有一種快意嘅感覺啦。咁啊，喬政夫嘅呢一個作品咧，《武道狂之師》咧，其實最初都真係講復仇嘅，因为两位主角荆烈同燕王咧，都系个门派系被武当灭咗嘅，所以佢哋最初都想报仇。不过咧，我自己嘅阅读咧，因为全个故事有21卷啦，去到中后段咧，真系嗰个报仇嘅意图就慢慢 淡化， 但系又不至于冇咗，不过慢慢淡化咗。我自己嘅阅读就系似乎咧入边咧牵涉到呢个转变咧，牵涉到一个好重要、好关键嘅角色，就系黄阳明啦。咁啊，點解講到我咁想請喬政夫上嚟呢？因為我哋研究中國哲學啦，咁就有時都要讀下黃陽明咁樣啦。咁我發覺哇，我睇當初睇呢個小説覺得好犀利， 喺行家面前有啲驚添。 唔好咁講，我都唔係研究 明白。因為寫黃陽明其實嗰陣時係其中一個令我壓力最大嘅角色嚟嘅，因為即係真係唔可以寫衰噶嘛，同埋個理解成日驚會錯咯。 所以我好有興趣知啊，點解咧你會安排黃陽明出現喺呢個故事度，同埋你賦予佢乜嘢功能，或者俾佢咩任務咧喺個故事入邊？ 其實最初冇話好有意識一定要寫呢個人物嘅，咁其實最初嘅安排係同嗰個時代有關，咁嗰陣時想即係將個時代背景安排咗喺明朝中葉明武宗嘅時代，咁亦都想安排嗰場嘅寧王之亂嘅叛亂，用一個戰爭嘅大場面去做一個最後嘅高潮。咁當然中間亦即係寧王之亂，大家都知道係由呢個黃陽明去平定㗎啦。咁呢個人物就當然要寫啦。咁係慢慢寫啊，諗下諗下嘅時候先諗到，不如即係將佢嗰個重要性提升，然後令佢喺裏面扮演一個角色，同裏面一啲武俠嘅主角有一種交流，咁樣我會覺得有個趣味同埋有啲象徵嘅意義。 嗯，我就正好對呢個最有興趣啦。有乜好交流呢？ 有咩象徵呢？ 手無搏雞之力，同一班即係武藝超群嘅俠士，即係佢竟然可以點化到佢。 或者係開到佢眼界。 其實好簡單嗰樣嘢，其實因為我個古仔嘅開頭其實係一個幾殘酷嘅世界嚟嘅，即係武者互相鬥爭嘅世界。咁呢班主角其實佢哋就係活在一個咁嘅世界，咁、那個意識其實係一種好所謂好 warrior 好戰士嗰一種嘅心態。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好嘅古仔係唔可以即係長期只不過係局限喺呢一種咁樣嘅規模裏面、或者呢種思維裏面，即係一定要裏面嘅主角有所提升，喺精神上有所提升。咁即係佢哋同王陽明嘅相遇交往，就係好似一種精神或者心靈嘅明燈，去即係 照亮 咗佢哋，或者點醒咗佢哋。咦，原來喺呢個武道嘅修行裏面，其實有更大更闊嘅一種意義。 阿全，你讀嗰，你覺唔覺得王陽明點醒咗佢哋咧？ 我覺得㗎，因為我諗啱啱喬大俠嘅講法就係比較無心插柳嘅，原本安排王陽明冇諗過咁重要嘅。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是、我會咁講啊，就係、是、將帶嗰班武者由武者變成一個合士咯，由武進合咯。點解咧？就係、是、我會咁諗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如果嚟學武咧，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如果你打籃球咧，你唔會問打籃球點樣可以幫到個世界噶嘛，因為打籃球你唔會話射個三分波然後救到世界噶嘛。但係你學武，你真係可以幫到人噶，你可以挫強扶弱噶，你見到個阿婆俾人恰咁，你可以幫佢噶。咁而我覺得王陽明嗰個重要性就喺呢度啊，佢就係點醒。即其中一個位置就係問佢哋，你嘅武術其實可以用喺邊度咧？咁佢就話俾佢知，其實你嘅武術係可以用喺舊世界。我記得有一句好，我記得幾深刻嘅就係話，你如果為自己而戰咧，同埋為他人而戰係唔同嘅。為他人而戰嗰個感染力係大好多嘅，就係、是、你多咗一個 motivation 去驅使你點解要練武，點解要習武，點解要用武力啊？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就係將佢哋由普通嘅武者變成一個合士咯。 但我估啊 ，Roger 可能有另一啲睇法喎，即係頭先啊喬盛夫同阿全嘅意思就係話，即係由 哦，你將佢擺埋一齊對我， 由武進合咧，係一就係所謂嘅提升啦。 唔 係我唔提升，唔一定係咁樣提升。 但我唔反對呢、這個，但我估就係、是、可能開頭學武嘅時候，好多時你即係可能因為一種運動啊、強身健體好多嘢，可能為自己，但慢慢喺嗰個從事，其實任何好似頭先喬政府講，即係你飲茶啊整壽司啊，都係當你專注去做而去研究有興趣，然後你就會研究嘅時候，你嘅力量會提升啊，你嘅見識會提升，你嘅技巧會提升，你又會睇到多啲嘢，開咗個新嘅世界出嚟，慢慢你就會專注喺嗰度。咁呢度於是個提升可以分兩個方面嚟講，一係就係本來你開頭學即係為咗自己開心過癮得到自己利益，慢慢其中一個方向就係頭先阿全講嗰個，你可能諗下呢一樣嘢我學識咗之後，其實唔一定係為自己喎，我亦都可以應用去幫其他人。咁啊，整壽司都係你可以整俾其他人食噶嘛，唔係淨係自己食得開心，整到人哋睇啲客人食得好開心嘅時候，自己又感覺到好成功啦。呢個係一個層面啦。另一個就係喺唔係專注於幫人定係幫自己，而係根本因為幫人幫自己，好似都係將呢個武術或者嗰種技藝當成一個工具啦。但係當你去研究一樣嘢嘅時候，你慢慢就會將自己投入去嗰個活動嗰度，嗰個技藝本身就有一個價值，你要將佢提升。又唔係即係唔係話你唔幫人或者害人，而根本你唔考慮呢樣嘢，你純粹要將嗰樣嘢 perfect 變得完善完美嗰個技巧。咁所以喺嗰度嘅時候，亦都係好無私嘅，呢、這個都係頭先嗰個都係一種無私嘅表現啦。就係、是、我唔係為自己，我去幫其他人，而呢一個係我係為個技藝本身去提升。而呢個提升其實你提升緊嘅係人嘅一啲技術啊嘛，人嘅啲能力嘅極致嘅發揮。所以呢個意思之下，都係為人類著想啊，不過就唔係好具體去幫其他人。而是為人類的能力達到一個新高峰這一種意思，所以我估本書叫《武道狂之師》會不會都有這個意思， 是 因為從武道的追求，狂就是一種你其實很有熱情很有 passion 要在那個方面增進，然後很 poetic 的嘛，這個是不是就是 很浪漫的，其實那個感覺好像是我不理那些實際的考慮這樣去做這個，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話，咁我可以繼續走武痴之路噶嘛？點解要由武進合啫？點解由武而入於合咧？就係、是、一種昇華或者進步。我繼續做武痴，點解唔得咧？ 我諗我喺個古仔裏面嘗試將兩樣嘢結合埋一齊，即係譬如喺班主角佢哋嘅行合嘅過程之中，我會將佢哋描寫到喺呢一種都係一種修練。即係當即係好似頭先講當你為他人而戰嘅時候，你其實係去咗精神上去咗另一種層次。 然後嗰樣嘢亦都調翻轉頭，令你嘅技藝進步。咁呢樣嘢，我覺得係有少少同我睇戰爭呢樣嘢有啲相似。你會睇到戰爭裏面有好多人，佢哋甚至一啲好平凡嘅人，佢哋會有好巨大嘅勇氣。咁就係嗰種佢哋唔係為自己而打仗，即係有一個 greater cause 所謂嘅。咁嗰樣嘢係比佢哋個人更大，佢哋先會去捨生忘死咁樣去打。咁武術呢樣嘢本身就係一種生死之道嚟㗎嘛。咁唔係話淨係純粹一種技藝，嗰個精神性啊，或者係嗰種所謂膽量啊，即係面對生死嘅不動心啊，咁都係武道嘅一部分。咁呢個亦都係一種修練咯，我自己覺得。 所以估翻開頭，你話嗰、那個即係、那個小説由開頭以報仇出發，後來淡化咗，都係同呢個有關。當佢本來你為咗報仇戰，你要增加自己力量啦，一開頭就係唔夠打，俾人滅滿啊嘛。但喺呢個武道嘅追求，於是令佢哋喺基於啲即係設計上嚇，就出現一啲機遇啦。佢哋就慢慢喺增進自己技藝嘅過程裏面，就超越咗原本嗰個眼界嘛。所以就有個突破，譬如去睇到要幫人嘅重要啊，或者個武術本身嘅追求嘅重要等等。 我自己又覺得咧，兩者其實未必一定話係一種昇華嘅關係，即係好似。如果你純粹修練武道呢種技藝就低劣啲嘅，幫人就好啲。我會覺得好似係兩種進路咯，因為我自己都同意嘅，就係你例如修練武道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種境界嘅修行嚟嘅。因為其實你追求緊嘅就係例如你個你要克服某啲嘢嘛，例如你佢係恐懼，你好驚同人打嘅，又或者你要承認你自己嘅挫敗，你要承認自己嘅無能等等等。咁呢個都係一種修為嚟嘅， 突破自己嘅界限， 突破自己嘅界限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幫人咧，其实都是一种修为来的，即是很明显啦，这种修为就是例如你愿意去舍己为人等等等等。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是两种进路，两种进路都跟道德有关，而我想讲的不过一个比较 focus 在自己，另一个 focus 在多一点的就是在人地。所以你问我说哪种高一点， 我觉得其实比较难去讲，其实有啲似翻翻我哋之前嘅关于哲学嘅讨论，哲学系咪可唔可以净系当兴趣，定系一定要哲学要用爱嚟救世界、改变个世界咧？你话边种高呢啲？咁我觉得即系两样都有佢嘅价值噶，咁所以好难比咯，我会咁讲。 但系我自己嚟睇，我觉得所有嘅修行或者系求道，到最后都系翻去人道，因为就算你累积你嘅技艺，或者系去到你知识嘅累积咁。你去到幾高都好，到最後如果你只係自己擁有嘅，其實嗰樣嘢我自己睇法係蒼白嘅。咁最後你都係要講傳承，或者係將你得到嘅嘢留落嚟，因為你得到呢樣嘢其實都係睇咗前人嘅嘢嘛，或者學咗前人嘅嘢。咁呢個又去咗另一個層面，就係一種其實你都係到最後，你雖然一路都係為自己而修行。到最後你都是要跟人有關係，不可以脫離。 有啲似 Roger 啱啱講嗰個，就是為成個人類去發展，即係你練武，你練到最勁，其實你就係代表緊成個人類噶啦嘛。咁所以就係你例如寶特破咗啲世界紀錄，咁其實呢個係人類嘅進步嘛，唔止係寶特嘅進步。 所以最後嗰場決鬥其實都係講緊呢樣嘢。 我啱啱就正想講，以我開始睇得明最尾嗰個決鬥啦。 係啊，佢入邊其中一場就係講緊嗰班武者咧，希望啲百姓咧可以同佢哋講下嗰啲壞人嘅一啲資訊啊、啲情報啊嘛。但係嗰啲百姓好驚佢哋，覺得佢哋係異類嚟嘅。咁反而係黃仁明同佢呢班弟子咧，佢哋覺得係好親切，係一種同類，就係佢哋比較能夠同人在一起。嗱，呢一點係重要嘅。我哋陣間翻嚟咧繼續講。好啦，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啊，咁我哋繼續行俠江湖啦。頭先嗰節咧講到提到黃仁明啦，咁啊喺個小説入面咧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啦，佢就唔識打嘅，大家放心啊，因為黃仁明識武功都會幾搞笑啊。咁啊事實上係唔係嘅，佢一樣係同史實一樣會帶兵平亂，但係咧佢一個好有趣嘅人啦，佢係喺體制之中，但係佢有一種精神上嘅超越性。即係超越到咧，起碼喺個故事入邊，佢可以去打開一班武者、一班俠士嘅眼界，令佢哋知道究竟人生應該追求啲乜嘢。啊，呢個我正想講嘅就係俠同埋，如果黃仁明係代表儒啦，你叫佢讀書人又好，士人又好啦，儒者咁呢一種咁嘅貌似係不同道， 但是又好似有一啲共同嘅追求、共同嘅目標。呢兩類人呢，我覺得喺個即係故事入面嗰個張力，或者嗰個甚至係平衡啦，可能我覺得做得相當之好。即係呢個係我想第四節引入嘅一個話題，因為我哋頭先呢講咗好耐，就係點解我哋呢一啲現代人啦、都市人啦、社會人啦，或者文明人啦，會神往一個武俠世界或者江湖世界，係因為我哋呢度好枯燥、好瑣碎或者好無聊， 而且好唔公義。 係啦，好似講得好負面咁，但係嚟到最後一節咧，我正想講下，但係絕大部分嘅人咧，其實都係活喺呢個所謂文明世界嗰度，即係佢入邊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必不可少嘅一啲原因，令得我哋要留喺呢一度？我哋總唔能夠活在一個江湖世界。咁所以呢度咧，不妨我呢度講一個我嘅觀點先啦，然後大家評論一下。咁就我自己好有感覺咧，呢度介紹一篇文章咧，牟中三嘅一本小書叫做《生命的學問》，入面咧最後一篇咧叫做《水滸世界》。呢篇文咧係我覺得好值得睇，入面咧提出咗一個句子，佢係咁講嘅。佢話孔姓人咧就不能用拳打足踢來維持仁義。孔子是不是圣人，我们可以斟酌，我们不一定要跟从他，甚至我们是不是要讨论孔子都无所谓的。但他想讲的就是说呢，文化的这种进路呢，他去实现仁义或者实现一些价值呢，就不能够用拳打足踢的。那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我这样类比，我想回即今年是我们2003年香港有沙士横行，今年15年。我諗起即係當其時有一啲醫護人員前線嗰啲咧，佢真係犧牲咗自己嘅性命。你問我咧，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即係頭先有一節阿喬正夫都講到啦，佢覺得行合唔一定要用武力嘅。我諗呢一班犧牲自己嘅、超越咗生死嘅醫護人員咧，都係喺我心目中都係一種合理。不過你諗下，其實佢哋某個意義上真係好似合事咁啦，係做緊一種救急扶危嘅工作，即係殺到埋身啦，有個病人你要救啦。咁你唯有就係犧牲一啲嘢，甚至係性命去救咗佢。不過長遠地睇，如果你要防止疫症啦，你要提高大家嘅衛生意識啦，你真係要做一啲呢好卑之無甚高論、好膚淺，唔應該話膚淺，因為好膚躁，而係絕對唔快意、唔會令人拍案嘅一啲動作嘅，即係一啲活動嘅。譬如你做啲科研啦，你要培養醫護嘅人員啦，你要宣揚衛生嘅信息，叫大家勤洗手啦咁。其實呢啲寫唔到落小說嘅，邊好睇啫，係嘛？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大家合同魚都好啦，即係或者合同一啲喺文化世界做工作嘅人都好啦，佢可能都要實現一啲價值，仁義又好，健康又好啦，安全又好，天下太平都好啦。不過大家嘅進路係唔一樣，喺呢度似乎嗰個文明世界咧係永不能被取消嘅。即係你總唔能夠下下都用拳打足踢，下下都係一有瘟疫嘅時候就衝出去犧牲性命，咁又唔得㗎嘛。 我有啲我幾同意呢一個觀點。其實我有時覺得文化比起即係可能武打仲重要啲添啊。即係或者咁樣講啦，即係例如我哋好鍾意睇蝙蝠俠啦，咁然後例如有一次可能例如小丑去搶咗間銀行，咁然後蝙蝠俠就去拉咗小丑，咁俾返啲錢銀行，咁我哋就咁睇好似一個合意嘅行為啊，係咪？但你諗下，其實原本如果個問題個出喺邊度，就係喺個制度度，就係例如係資本主義嘅制度，令得我哋人類生活得咁。 搶錢最多嘅係間銀行。 係啦，搶錢最多嘅係間銀行。咁你其實你喺度做緊嘅嘢，你係喺度透過你嘅武力喺度保護緊個資本主義制度喎。咁所以其實你反而你唔係行緊合啊，可能你其實反而係某程度喺度小修小補，喺度害緊其他嘅百姓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喺呢個位咧，其實咩重要啲咧？係文化重要啲咯，即係你比起可能馬克思係仲似一個合啊，就因為佢睇到嚟成個制度嘅問題喺邊。所以我會咁講就係武打都需要，但讀書都好需要嘅，所以就係好需要讀多啲書去睇 文化嘅建設， 文化嘅建設，睇下嗰個成個制度嘅問題喺邊。所以就係行合要行得夠徹底啊，就係、是、要你唔係淨係要打一兩個敵人，你要打嘅係成個制度，即係可能係咁樣啊。所以可能喺呢啲位文化就有一個重要性喺度咯。 頭先係醫護人員做比喻啦，其實你用消防員做比喻都得㗎。即係如果你要寫小說，你拍戲《烈火雄心》咁，梗係拍古天樂咁樣啦，衝入個火場抱咗個小妹妹出嚟咁樣，咁先好睇㗎嘛。即係你唔通話拍個消防員咁啊，真係派傳單啊，嗱防煙門要常關喎、小心啊，加強防火意識啊，咁你做唔到小說。 即係咁講啦，其實武俠小說一定係即係不諱言係一定係販賣熱血嘅。咁我自己嘅睇法係需要平衡咯，兩樣嘢，即係 一啲社會嘅改革或者造成一啲改變，其實好多時係靠一種熱血係去推動。 嗯， 但係熱血不能夠用嚟治理一個世界。 嗯， 你唔能夠靠熱血或者係一啲口號就可以治理個世界。始終你係要靠理智、靠科學， 嗯， 去建立一個制度，一個平衡或者可以 sustainable 嘅制度，嗯， 細水長流嘅，係啊，潛移默化。 咁熱血係唔可以持久噶嘛？ 不過，但係黃陽明都係有一股熱血嘅，嗯。 我正想講就係，其實我覺得武俠同埋嗰個文化未必係一個矛盾咯，因為就好似啱啱喬達咁講啦，其實武俠可能宣揚緊一種熱血，而佢改變緊嘅其實係人心啊嘛。而嗰邊人心其實呢個都係一種文化嘅工作，即係好似魯迅咁講，佢醫人醫得幾多個啫。但係佢如果揸起支筆嘅話，佢可以救到好多人啊嘛。咁我覺得其實武俠小説都做到，即係當然唔能夠直接同魯迅相比啦，但係佢都做到某一種文化嘅價值或者工作喺度嘅。就係例如可能佢推動緊一種合義嘅精神咯，就係佢話俾大家知點解你要行合咯，教你用一種文學嘅手法話俾你知點解你要合義咯。咁我覺得其實呢種就係一種文化嘅工作，改變緊人心咯。所以其實唔一定咁矛盾，我自己覺得。 嗯 ，Roger 咧，你點睇？ 我覺得個好似唔係我聽落嘅怪怪地，因為好似突然間講咗，好似係武俠同文化之間，即係點樣，或者唔 係 武俠嘅，或者頭先係講拳腳咁樣，好似係用武力力量咁樣，同， 嗯， 埋文化之間。我估其實好似係咪本來講緊嘅，好似可能係即係有個制度喺度係重要嘅。咁制度可能會令我哋覺得即係好多嘢有規有矩，咁，那個好處係我哋會有安全感啊，知道啲嘢點樣做啦，那個唔好處可能會出現沉悶啊，頭先講嗰啲嘢啦等等，所以就要有一種快意恩仇啊，我哋就唯有喺小說裏面睇。咁，嗯，但係呢個好難，你將咁點解你唔將小說嘅世界落實喺現實裏面呢？你見到啲咩不公平嘅，我咪走出去打佢咯，咁樣係咪？即係可能會唔會討論緊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個問題就係，是，引到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嗰個你唔可以靠古單純嘅力量。就你需要制度去，因為力量本身係冇方向嘅，我估喺呢度，即係所以我估頭先講嘅所謂文化就係，其實嗰個係要俾一個方向出嚟，你要確定到一個目標、一個價值，即係估力量應該係點樣運用，先至會到最後令到所有人都受惠咧咁樣。咁而呢樣嘢嘅時候，如果你有一個目標好明確，咁嗰個力量要朝住邊個方向運用，要點樣運用法？咁點樣防？你要防止個力量會暴走喎，所以你要有啲嘢去制衡佢。喺呢個意思之後，我哋就需要有啲制度喺度。咁即係我估呢個未必係，其實頭先嗰個講緊嗰個未必係武俠同所謂文化嘅對比，而係制度同力量之間。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喺個現實世界純粹靠嗰種熱血啊嘛？因為呢個都係個力量嘅一個表現嘅一部分啦。就係，是，我好有衝勁要做一啲嘢，但係好多人都好有衝勁去做一啲嘢，件好戇居噶嘛，咁樣係咪？結果可能係害咗大家，佢可能甚至出於好意添，係咪？係啦，所以我估 應該話武俠係反映咗一啲人嘅渴望，即係對於某一種力量嘅直接。介入一啲不平事， 我諗起一套電影喎，早幾年有一套《林肯傳》咧，史蒂芬史畢堡導演嘅電影咧， 嚇 咁咧，其實佢講緊係林肯總統咧係好想即係廢除呢個奴隸制啦，要通過呢個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啦。咁但係咧，當其時打緊南北內戰噶嘛，其實佢知道咧場內戰咧係即將結束噶啦，佢係贏緊噶啦。但係佢知道咧就係，如果而家結束個戰爭咧。民意咧就唔會支持通過呢個修正案，即係唔會支持廢除奴隸制嘅，所以佢就唯有故意咧就拖住先，嗰場仗唔好結束住。即係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如果係一個合咧，如果應該廢除奴隸咧，我就打出去噶啦。即係邊度被奴役，我就打去邊。咁但係喺一個政治世界或者一個人的世界咧，咁你一定要做好多妥協啦，有時要行兩步就退一步啦。要我哋政治要講手腕啦，係嘛？講手段啦。講策略啦，咁我諗呢個係唔過癮嘅地方，唔快意嘅地方，但係佢係必不可少嘅。咁我唔知會唔會應到 Roger 你講，其實又唔不至於話制度與力量嘅對照嘅，可能就係兩種模式啦。頭先阿全講兩種 approach 嚟嘅，即係英雄就係要或者合事就係要直來直往嘅。咁但係我哋人類世界要實現呢啲價值，往往係曲折嘅。所以話點解話孔聖人係不能以拳打足踢來維持仁義，我諗個意思係咁樣。 其實一本書我都有描寫到，即係黃陽明佢，即係大家即係喺現實之中，佢喺官場上其實受好多掣肘嘅。即係雖然佢心靈上自由或者係去到好高嘅境界， 或者去打仗戰無不勝，但係遇著最大嘅危機就係喺政治上，喺官場上。咁佢最後其實都係不如意嘅。咁我都係想其實有少少想喺個作品裏面講翻，就係講翻呢一樣嘢，唔係即係喺個現實世界裏面，唔係話你好直接嘅力量或者好熱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啦。即係王陽明都係要用好多方法去走好多路先去解決嗰個。 同一啲佢自己唔係真係好欣賞嘅人合作啦，係咪？可能係奸奸地嘅嗰啲人。 即係我知道寫出嚟啲讀者有時啲讀者可能唔係真係咁中意睇嘅有啲嘢，但係我覺得對於即係嗰個現實嘅描寫，我覺得有需要咯。 系啊，阿全有冇咩補充喺呢點？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啱啱即係講起制度同埋力量嘅對比啦，又或者一個江湖世界同埋一個文明世界嘅對比啦。咁我覺得其實兩者都係即係兩種對比，其實都係可以關聯到嘅。即係嗰文明世界其實可能代表緊一種即係制度嘛，然後嗰力量嘅表現其實就係同緊呢個江湖世界係有一個關係嘛。而我覺得即係我哋一直好似討論緊就係呢種張力。在哪度啊？咁我自己就係即係啱啱喬大就覺得兩者比較混和嘅，你唔好難抽分得開。其實我都覺得係就係現實世界就係你江湖就喺呢個現實世界度噶嘛，你唔會分得開噶嘛。 所以去到最後咧，一定要讀一讀咧，阿喬正夫嘅第七卷嘅佢嘅後記入邊有一段説話咁，佢話咧維持社會運作需要冷靜，但係改變一個社會的永遠是熱血之人。我諗無論魚定係俠咧，都應該要有一股熱血嘅。咁我哋下集再見。